午两点整。 美国举起301大刀，并且公布制裁清单，将对大约1300多项中国制产品课征 25% 的关税。中国官方扬言反制，随后在商务部官网公告，将调整原产于美国以及部分欧盟公司的进口单丁米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率，部分美国公司被课 75% 的重税。美国301制裁清单公布之后，中国商务部、外交部一早接连对外表示，根据中国对外贸易法相关规定，准备对美国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并且在近日内公布。没有想到，中国商务部不到五个小时，上午10:52，在官网公告关于调整原产于美国及部分欧盟公司的进口乙二醇和二甘醇的单丁米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率，并且从12号起实行。公告虽然没有明言是对301清单的反制，但时间点引人联想。根据公告，美国一科斯达化工产品有限公司的适用税率 37.5%， 伊士曼化学公司为 46.9%， 美国陶氏化学公司以及其他美国公司为 75.5%。 相较之下，欧盟公司则被课以 10.8% 到 43.5% 的税率，税率增幅远小于美国。美中贸易战逐渐升温，川普政府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中国国务院实施报复，对128项的美国进口产品课税，当中包括水果、猪肉等。美国伊利诺州猪农坦言，美国猪肉将失去竞争力，恐惧看起来真的要成真了。遭到加征关税的128项美国商品，包括水果在内等120项产品加征税率 15%， 猪肉等8项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使得美国农民叫苦连天。许多美国农民原本希望美中关系双方能够坐下来好好谈，没有想到事与愿违，最深的恐惧看起来要成真了。因为猪农仰赖中国的出口市场，尤其部分猪肉部位不受美国本土消费者喜爱，要靠外销中国来支撑。这些产品被加征 25% 的关税之后，在售价上顿失竞争力，中国消费者或许会转向消费其他国家的猪肉制品。此外，用于猪肉产品的玉米以及黄豆，预料也将会因为这一波加征关税受到间接影响。农民不禁担心，中方最后甚至可能会直接对黄豆加征关税。清明节连假第一天，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新竹系统、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三鹰到龙潭、茄东到香山、大山到后龙、中兴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车速缓慢。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速相当的缓慢，提醒您要小心开车。此外，今年可能会创下历年清明连假首日国道双向史上车流量最高的记录。高工局预估今天国道双向车流量1220,000车公里。高工局表示，从2014年有计程收费开始，清明连假首日的最高峰是在前年121.7万车公里，去年120.1万车公里居次。根据截至中午12点的车流量为56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50万车公里高出了很多，主要是来自于大量车潮是在凌晨0点到5点高程在启动之前出发。高工局预估，明年清明节也是会出现扫墓车潮，预估上午6点车潮就会涌现，仍然是以上半天南下车潮为主，建议南下旅客可以在午后再出发，避开车潮，下午则是会有局部北返的车流。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上涨69点，成为21361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下跌30点，成为241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9点，成为314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9点，成为10734点。香港证指数下跌120点，来到3006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下跌18点，成为3394点。日元目前是以106.53兑换1美元，欧元兑换1.2277美元。气象局发布浓雾特报，今天金门跟马祖容易有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目前马祖持续有浓雾，能见度不足200公尺。气象局也发布长浪及时讯息，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容易出现长浪，目前台东观测到浪高超过了1.5公尺的长浪。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东半部有零星短暂雨，中午过后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Wait a minute， 今天是4月4号连假的第一天，不是2月，2点10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是的，今天的两个小时，虽然大家可能在放假，这一栋大楼，大都会大楼，大家也都在放假，电梯今天不用等，但是我们今天的电台异常的热闹。 简直就是家庭日的概念， 真的哎，这个等于是飞碟家庭日哎，就大家都来了。一开始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于 Joss Stone 的 Super Duper， 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三，一样要为你送上的是我们的韩语流行金榜。 Super Duper， 没错，回到这个20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记得就是全亚洲最红的一首歌是哪一首 ？Sorry。 Super Junior。 Super Junior fan， 这首歌曲其实也很适合在做重训的时候听啦，非常的就是对， 可是如果你的呼吸已经不顺畅了 ，Woody Super Duper， 我 Super Duper。当然呢，就过了这十年，韩团还是不断的出新团。现在呢，在韩团的男子团体也是竞争激烈。Super Junior 已经算是老团了，现在有些 你可以说资深前辈团。 资深团，其实有点像在看杰尼斯，嗯，对，以前阿拉西，然后 V6，然后到后来。 可是日本相较之下，新团的火力好像没有像韩团的火力这么猛。 对对对对，好像整个就是一个黄金交叉，韩团整个呜飞起来，他们是 One on One。 Spring。 서놀려대상관이없어다뭐라하던 너만내게있을때 All I wanna do 네얼굴행동하나하나다 Love it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나를봐너만봐 네옆에만꼭붙어있어줘 Don't you know 얼마나내가원하는지 I promise you 난너뿐 약속해어디든 take you there 그누가뭐라든 I don't care 네손에반짝끼워줄수있게 Wing wing wing wing Boomerang Boomerang， 他们就是 One on One。您现在收听的是。 就爱点你 UFO。 今天你在干嘛？你是不是在塞车？ 很多人现在在塞车吗？ 有机会吧。 你说清明扫墓这样子，廉价回 家。我觉得大家都扫墓扫完了，应该很多人是自己的行程在外出游。 在玩。 对，所以听 B 节目可能会让你心情好一点吧。 내가너를이끄는대로움직여더높이너의손을뻗어와와난또다른너와나를묻지또다시묶인오다른우리다른 내절대 적게너의보스내가원해 I like that 가지고싶다면가져는선택 I like that 나도너와내가시선을맞추길바라보지 man that's what I need you know me 나만따라와저멀리널데리고는겁없이더큰하나를그리고싶어슬퍼졌어 yeah다시태어난것처럼내세계로와다들물만난듯노래 내가너를끊어버 려지노와 내가너를지금 player 내가너를끊어버 려지노와 Don't you know I'm a Don't you know I'm a 내가너를끊어버 려지노와 내가너를지금 player 내가너를끊어버려 지노와 Don't you know I'm a Don't you know I'm a Just give it give it give it give it 내가나타내줄게를알아너야 feel now Fear no We out of eye I'm the boss of the world, not a tip. Yeah, how long I don't feel like I were ghost, ghost, ghost. Gonna catch a lily flower, yo, better 직접 낙하가 이건 다 backside. 내가 너를 끄는 boss, 내가 너를 움직인 player. 내가 너를 끄는 boss, don't you know I'm a, don't you know I'm a. 내가 너를 끄는 boss, 내가 너를 움직인 player. 내가 너를 끄는 boss, 내가 너를 끄는 boss.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2:21，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星期三，今天的第一个小时会是我们的韩乐时间，第二个小时大家一起来聊聊运动，这是我们一个星期三的。 现在要运动哦？ 怎么样？怎么了？ 我才正想大谈润饼呢。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清明就是吃润饼的时候啊。 还是因为今天是特别节日，所以我们应该要谈一些儿童，比如放左左右右，猫猫带你去飞翔。 或是你的另外一半有跟你讨儿童节礼物吗？ 哈？ 你有送你的太太儿童节礼物吗？ 为什么要？相较之下，要比儿童，我也比较儿童吧。 那我传讯问他说，你有送你老公？ 对啊，也应该送我吧。Real girls get down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get down on the floor. Ooh, I gave you a taste, you want some more. Touchdown on me, throw it up like a pro. I ride the beat like a bicycle. I'm icy cold. Ooh, I'm a 6'4", hoppers up in Crenshaw. The money making players up in Harlem. Don't want no problems. We gon' keep it pumping while the 808 is jumping. Diamonds on my neck, got diamonds on my crown. Diamonds on my neck, got diamonds on my crown. I'm bossy, I'm the first girl to scream on a track. I switched up the beat of the drum. That's right, I brought all the boys to the yard. And that's right, I'm the one that's tattooed on his arm. I'm bossy, I'm the one y'all love to hate. I'm the chick that's raised the stakes. I told young Stella he should switch to eight. I'm back with an 808, cause I'm bossy. Never heard it like this before. Me and my baby be closing the phantom door. Ball popping this that you can't afford. Can't afford. Ooh, I'm choking. Lost in the clouds, it's all smoking. All the while I'm all open. Me and my girls, we stay fly and I love to stay high. Ooh, up from the 6'4", hoppers up in Crenshaw. The money making players up in Harlem. Don't want no problem. We gon' keep it poppin' while the 808 is jumpin'. Diamonds on my neck, got diamonds on my crown. Diamonds on my neck, got diamonds on my crown. I'm bossy, I'm the first girl to scream on a track. I switched up the beat of the drum. That's right, I brought all the boys to the yard. And that's right, I'm the one that's tattooed on his arm. I'm bossy, I'm the one y'all love to hate. I'm the chick that's raised the stakes. I told young Stella he should switch to eight. Time that she get with me, can't stop staring, she's fine and she's pretty. Damn girl, don't hurt him, if you don't back, you gon' work him. Put your Mac down, I know your background, what you want girl, you getting that now. That's how you do it huh, well I'm the coolest one. The bad in the back, bring him to the front. Tell that man you's a boss, make some noise, raise your hand if you's a boss. I don't think he understands you's a boss. Get some help if he can, cause he lost it. Ain't no refunds, she spent the cash, man. In your Benz with her friends in the fast lane, flossing. He said, how much it cost me? About $1 million, player. She's bossy. I'm bossy, I'm the first girl to scream on the track. I switched up the beat of the drum. That's right, I brought all the boys to the yard. And that's right, I'm the one that's tattooed on his arm. I'm bossy, I'm the one y'all love to hate. I'm the chick that's raised the stakes. I told young Stella he should switch to eight. I'm back with an 808, cause I'm bossy. Watch the rainbow. 全球乐坛屏息以待，格雷的五十道阴影，自由电影原声带。 Skin, breathe me in. Feel your kiss on your lips. I'm made of ecstasy. I'll be yours for a thousand lives. 全球缔造百万专辑销售记录，网络超过5000万次点击。一世代连恩、瑞塔欧拉性感对唱，艾丽高登、西雅、杰西 J 共同现身。原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藜麦，你真正袂歹。 有奇田有机三色藜麦粉限量来袭，100%有机认证，100%真实谷物， 满满的蛋白质、矿物质及膳食纤维，还零胆固醇，免烹煮，直接添加到食品、饮品一同享用。 超强饱足，超级满足，适合全家人的营养补给。 有奇田有机三色藜麦粉， 快拨0800-88-0038或上有奇田官网。 听过穿透人心的萨克斯风演奏吗？国际萨克斯风天王胡笙，5月7日台北国父纪念馆与您精彩相见。宽宏售票系统全面开卖。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金香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我是吴声梅。 大家的连假在干嘛呢？ 刚刚说到了儿童节，有人在好奇说，哇，现在的国小儿童节还会送礼物吗？送礼物的话，现在的国小礼物都在送些什么啊？ 以前你有接过儿童节礼物吗？有这回事吗？ 我觉得好像有收过铅笔耶。 真？你说妈妈送你铅笔啊？ 不是，就是学校好像发过铅笔，就是我记得是文具类，然后很小很小的礼物， 就是所有的小学生都有， 就是一把尺之类的。 那会不会就只是因为学校预算没有用完，所以就你知道那个时候？ 可是我们私立学校的钱不就是我自己缴出去的学费，然后他送了一把尺还给我吗？我在长大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 哦，对啊，对啊，可是同样啊，一样还是要编预算啊。他们还是有编一个预算。 现在还有人在送儿童节礼物吗？如果爸爸妈妈们，你现在刚好带你的小朋友，要问他拿到什么礼物，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车上，小朋友说有啊，我有啊。 有人说以前小学还要团购爱盲铅笔。 哦，对对对， 我只知道小学有叫我买那个红十字会的邮票。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So don't. 我在那个一期上面看到一个人分享说，他小学他女儿收到了是不锈钢餐具两组，再加上不锈钢吸管两组。 为何是两组？ 就可能预算过多。 对啊，为何是两组？我只有。还是一组学校用一组家里用这样子吗？ 哦，好贴心哦，哇，真的是先有结果再来想理由会比较好哎。相较之下，如果我是 CWH 的妈妈，就会不太开心。 怎么了？怎么了？学校送什么？ 家长会送小孩一件学校 logo 的 T 恤。哇， 爱笑哦。 这个真的不知道开心还是困扰我， 要爱笑哦。在上个段落呢，听到了很多很多的韩国男团，这个段落为你送上一些韩国的女团。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BLACKPINK 跟 EXIT， 2:35，还有谁有拿到儿童节礼物的呢？ 他们家就是邱先生，他们家小一的朋友收到了阳春手表，然后 阳春手表， 他挂号说类似小米手环，天哪、啊！你瞬间把那个层级拉得很高啊！ 因为阳春听起来是一个很烂的东西，可是他又说是小米手环，好像就哎。 还可以计步哦，蛮酷的。然后也有人说，他们幼稚园收到的儿童节礼物是两个杯子蛋糕 啊，就吃掉了，蛮不错的。 嗯哼。 今天呢是星期三，今天呢是儿童节，星期三同时也是 Ladies Night。今天还有你的春假，有要去哪里玩吗？ lady。 怀念一下儿童节，就今天的儿童节，我们来怀念一下我们的儿童节。 有人说 CR 在 APP 上说，小时候学校发了一个东西，我看到那三个字我就很不愉快。 是什么？ 健素糖。哎，你真的喜欢吃健素糖吗？ 健素糖是什么口感啊？ 健素糖就是里面有个很，我觉得健素糖味道很奇怪，虽然说它好像是对那个身体好还是什么的， 它有诶、有糖是对身体好的、哦， 可是我 记得这回事。 可是我记得那个健素糖，它只是表面有那个糖衣，可是你， 我知道我小时候表面有糖衣，然后吃到里面会酸到爆炸的， 那个是 秀豆糖。 哦，秀豆糖我都很期待吃到里面， 好喜欢哦！ 有时候里面会有那个很酸的汁流出来。 哦、啊，不对不对，是一开始就很酸，然后里面非常非常甜。 哦，你要先把那个表面 甜掉。对，你要先把那个很酸的东西，就是一吃下去就会秀豆，然后吃到最后就好甜哦，先苦后甘。 但我真的不爱吃健素糖，小时候那个如果爸爸妈妈会买，小时候才管的呢，一世人都吃不了呢。 那到底谁要？那为什么要买那个东西？ 啊，有小朋友真的爱吃健素糖， 哦真的啊、 我真的有同学是一把一把会这样一直吃。 哦， 可是我小时候爱吃鱼肝油软糖， 是假的？保护眼睛， 巩固 牙 齿， 那个、哦、 那个很好吃哎、欸。然后黄色罐子，然后蓝瓶盖、 啊。天哪！我小时候就是在看卡通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广告。 嗯，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是什么 东西。你没有吃过鱼肝油？ 我没有，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没有吃过。 你住在那么昂贵的地段 啊？ 你爸爸妈妈没有买鱼肝油给你吃？ 鱼肝油不是哇，差点要得罪很多人哦，我忍住啊！ 你长大了， 一直挖坑给我跳啊，有够坏。可以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同时呢，可以用你的手机，用你的平板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欢迎你下载飞碟联播网的 APP， 你就可以同时在那边线上跟我们聊聊天，或是呢你有装17直播的话，你也可以打开17直播搜寻房间欧马克，就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在上面跟我们一起聊天。 你要聊天要站南北也可以， 怎样？有什么儿童节南北差异是不是？ 台中的很了不起耶！ 怎样怎样？台中怎么样？ 林先生他是台中人，他国中收到什么你知道吗？ 一台冰室， 纸的纸 纸渣哦，这也太不吉利了吧！ 他收到东泉辣椒酱两瓶，哇！我觉得这个实用多了， 妈妈会开心。 我宁愿拿两瓶东泉辣椒酱回家，我也不要拿一罐健素糖回家。 对，因为你不喜欢吃嘛，没有办法。 有人说健素糖味道里面有点像那个瓦卡摩豆若元定，你知道瓦卡摩豆吗？ 我也没有吃过瓦卡摩豆啊。 什么？你身为一个从小胃溃疡的男性，十二指肠喷门幽门都出事的男性，你没有吃过瓦卡摩豆？ 我没有吃过瓦卡摩豆、欸， 你没有那个老诶拍你后面的屁股说老诶啊，身体爱狗 呀。不，小时候就看那一些，比如说什么给阿里爱夹菜哦，然后什么什么 欧 龟，对对，那些我就是广告我都知道，可是那些东西都是我从来没有吃过，一直到现在都是没有吃过 的。你也没有吃过大帽黑瓜？ 没有。还有那个今夜卤肉饭香的不得了， 哦，那个真的 妈妈 不确定是不是香的不得了，那个我持保留态度。Can't nobody stop me now, now. 因为是儿童节，所以开始回顾了我们自己的国小时光，发现国小现在国小生应该没有以前我们这么笨了吧？不会再做些奇怪的事情了吧？ 因为以前是不是资讯比较 就是没有网络，然后就是大家就会瞎玩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而且很多那个时候的食物现在也不在了，像 哦对对对， 像我知道现在还有小朋友会吃鱼肝油，可是健素糖、我不确定大家还没来吃。那也有人说他会吃一个透明罐子，里面有那个银色小珠珠，一颗一颗的，阿嬷在吃的。我觉得那个吃有点凉凉的，有点像凉糖那种感觉。 我的人生记忆中没有这个东西， 可能那个是你阿嬷的辈分才会给你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哇，小时候有很多很怪的东西。这时候男主持人就跟我说，哎，那你们有吃过香水豆吗？我想跟各位说，香水豆它是一颗很多橘色啦、绿色啦、黄色啦，会发出 荧光橘、荧光绿，可是没有不会发光，可是就是那种比较 它只会发出香味。 对对对对。 可是香水豆，各位小朋友们，香水豆是不能吃的哦， 不能哦， 它是让你放在铅笔盒里面的。 对对对对。但我同学呢，就是我从小到大，从幼稚园、国小、国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已经没有了、我都有同学，因为觉得他，因为觉得他太香了，就是把它往鼻子里面塞，往鼻子里面塞，然后就塞进鼻子里，最后都要去保健室。又是一个机会教育的时刻，我刚刚又得到了非常震惊的消息，女主持人用很惊讶的眼神跟口气问我说，你没有吃过粉笔灰、等一下等一下，康喜健盖啊、鱼肝油啊、趴猫的我没吃过，你惊讶，粉笔灰我该吃吗？ 各位小朋友们，粉笔灰就是你们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或者是屑屑掉下来积在那个沟槽啊，值班要 去 清的。 谁要去吃那个啊？ 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以前阿姨那个年代哦，资讯比较落后，我们没有什么，不是我们下课没有手机可以看那个什么最近 YouTube 发了什么好笑的东西， 所以下课很无聊就要去吃。 下课很无聊就玩推来推去的游戏，然后抹布丢来丢去的游戏，然后站在黑板旁边很无聊，就说你敢吃？粉笔灰吗？你敢吗？你敢吗？你敢吗？然后就手指就，我吃了， 然后就会说：“我赌你不敢啦，我赌你不敢。” 啊，谁不敢？啊，就是 太夸张了啦！ 那个年代真的没什么好玩的、然后就是会拿那个自动铅笔的笔芯、然后慢慢的戳戳戳，然后让它 戳到手里面，然后说你看我要流血了，对不对？ 会，然后就是放在你的手背 上，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插一排， 对对，我插到一排哦， 那个很难哎， 对啊，那不简单， 对啊，就小时候时间很多。 今天在一开始呢，就提到了十年前的 Super Junior， 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十年有什么非常经典的韩国流行歌曲 Evolution of K-pop。 나가내가제자나가제제제자나가 있는그대로생각해봐보이는대로나말아봐줘거품처럼거짓마을바보바보바보바바보바보파파 Dance I wanna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Wow fantastic baby 5年前全球流行的啊欧巴 Gangnam Style 欧巴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Did you see my bag? Did you see my bag? 저기길로빨리가오게 My drop, my drop, my drop, my drop. 有人说奥巴马克那个歌单我要去哪里看？那个歌名我都来不及抄。 哇！今天我没有做歌单呢、欸。平常的歌单啊，平常如果我有做的话，会放在 KKBOX， 你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但今天你知道时间比较急迫，我没有做歌单 ，I'm so sorry。 息一下，听广告喽。 新复花2018最新热销个案，博士，享受台中七期 IKEA 品味生活圈，博士，免36000平公园，正对七期景观第一排，大墩汇文明星双选区，散步七期文心森林公园，2至4房只要自备88万起，新复发博士，04-2555-7778。 先辈首选 Toyota All New Yaris 全新登场， 新复发博士欢迎您回七期文心森林公园的家，享受天际高空泳池、顶楼七期环景步道、空中阳光健身房、星空温水 SPA、 饭店式轻食、咖啡、下午茶。七期文心森林公园最新热销个案，博士2至4房只要自备88万起，04-2255-7778。 Hello， 我们是 Nightcap 睡帽乐团。 2:56，最近的爱歌，这首歌曲 Jenga， 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在下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一起来做做运动，聊聊运动吧。너의그두의말투와얼견시야에서그리되져갈때면이청거리니나의하루가마음에수많은구멍이나고버틸수있는이유뭐라고이제네가한발짝만더발을빼면나무너질텐데 펜스를누르고유적지로두면어떨까일어나지도않은일을상상하며이음새를붙들고있는나를너는전처럼바라보지않아우리사랑을피사의사탑이라생각지않잖아이게임이끝을준비하게해줘쓰러질땐아무도없게구경거리되지않게마음처럼너의눈코입과너의특유의말투와얼견시야에서흐릿해져갈때면이청거리는나의하루가마음에수많은구멍이나버틸수있는이유뭐라고이제네가한발짝만더발을빼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变频空调领导者，日立变频冷气，一级能效，一级省电，压缩机日本制造，搭载 PM2.5 滤网，不可燃环保冷媒，让您安心信赖。连续29年理想品牌第一名，连续16年最高荣誉白金奖。日立变频冷气销售第一，现在买日立冷气送你世界名牌好礼，请洽全省经销商各大电器卖场。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当先进国家早就把教育重点放在思考与创新，台湾的孩子却还在大量的死背。普林斯顿的知识核心阅读法兼顾了对知识100%的掌握与记忆，更能从中训练出孩子灵活的思考力。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飞碟 Network。 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为了满足民众上网需求，北市府2012年建制 Taipei Free 获得不少民众好评，但民众反映最近两个星期网络完全没有讯号，透过1999向北市资讯局反映，才知道是系统在进行转换。至于何时恢复完全没有时间表，大骂市府根本是怠惰。资讯局网络设备网络组组长谢嘉欣证实，目前 Taipei Free 正在做系统转换，约有1000个点会短暂出现无法使用情形，预计6月底就会转换完成。谢嘉欣说，原先 Taipei Free 是由安源公司负责，但这家公司准备并购，因此不再负责相关业务。资讯局去年底公开招标遴选新厂商，最终由中华电信得标。由于安源3月底退场，加上中华电信建制作业没有这么快，导致部分讯号源无法使用，预计6月底前就会获得改善。教育部迟迟不核定台大校长当选人管中敏为新任校长，更决定组成跨部会咨询专案小组，希望4月中旬提出咨询意见。管中敏义务律师团表示，教育部以大学法条文解释拥有释法调查权是自相矛盾，明显违法，将是教育部后续动作决定回应，不排除提告。管中敏义务律师团成员之一的余大卫律师指出，台大前校长杨盼植在去年3月18号就宣布不续任台大校长。根据大学法规定，台大应在10个月内选出新校长，教育部在2个月内聘任。教育部最晚应该在3月18号就该核定管中敏为新校长，却迟迟不核定，早就明显违反大学法规定。将是教育部后续动作来决定回应方式，不排除提告，或由管中敏、台大校方采取诉愿，也可以由台大学生提起，确认聘任管中敏为台大校长法务义务存在的行政诉讼。中国财新网今天公布，3月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比2月回落1.9点到52.3，为4个月来低点。中国综合 PMI 也创下4个月低点，比2月下降1.5点到51.8。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在3月减弱，服务业 PMI 中的新业务和就业指数都比2月回落，说明需求下降。而经营预期指数降到去年9月以来最低点，显示需求走软，已经开始影响企业的信心。不过，中国官方 PMI 走势再度和财新网不同，3月官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双双回升，其中制造业 PMI 在新订单和生产指数强劲回升的带动下上升1.2个百分点，显示随着春节因素消退，经济运行回归平稳，季度经济形势良好。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27点，成为2131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2点，成为2410点，跌幅1.33%。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7点，来到312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下跌72点，来到10681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347点，成为29832点，跌幅1.15%。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3点，成为3383点。日元以106.61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2270美元。清明节连假第一天，车多路段包括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端一路到头份交流道、泰安到后里；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龙潭、香山到后龙；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清明连假第一天，航空交通运输运因为天气影响，马祖南北干机场从一早到现在为止都无法起降，机场已关场，无法搭机的旅客也都改透过海运搭船回家。至于金门机场，则随着天气好转，遭延误航班也陆续飞航，恢复正常输运。目前已经协调丽荣航空再加开一班次金门台中航班，预计15:10起飞。气象局发布浓雾特报，今天金门及马祖容易有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目前马祖持续有浓雾，能见度不足200公尺。气象局也发布长浪及时讯息，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容易出现长浪，目前台东观测到浪高超过1.5公尺长浪。

昨天千娜入你的梦做了什么呢？ 哦，千娜呢，就是她在我的梦里面，她素颜，然后跟我讲一些非常非常严肃跟认真的事情。她就很认真的说：“请问一下，就是如果啊，我也想要跟着阮老师当阮老师的会员的话， 你在跟我开玩笑？ 我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 李千娜在你梦里说， 对对对， 如果我想跟早上金融曼哈顿的老师， 对，然后。”可是这真的是我的梦境哦，我没有在开玩笑，这样子 严肃的氛围， 严肃。然后他就很认真在分析说他要拿多少钱，然后什么之类，对。 然后你很认真 的 告诉他， 我很认真在帮他算说，如果你就是应该可以的，我反正我那个梦很好笑就对了啦。跟着你乱跳，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气的关系，还是换了流行。今年夏天你不再 什么烦恼？ 甩掉你和所有烦恼。 最近我的烦恼，时间不够用跟睡不够吧。 睡不够？那你晚上都在干嘛？ 晚上，你说什么？从六点到十点的这一段晚上吗？ 你睡不是太晚睡吗？ 对。 那为什么会晚睡呢？ 就是因为我的晚上时间有其他的活动啊。 像是什么活动呢？ 不知道欸， 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说跟所有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吗？ 安排时间怎么会出了错呢？ 就想想看啊，之前要干嘛？ 你最近也没有出了什么新的 YouTube 的片啊？ 对， 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剪接上的烦恼。 其实有等待待剪的片，然后就一直没有时间剪，所以就会觉得很烦。但我到底实际上去做了什么？让我想一想，昨天是去排戏，所以就是排戏排超久。 天啊，欧巴，你要演戏咯？ 哦，什么啦？你刚刚装惊讶干嘛啦？ 不是，如果现在在听节目的人，他可能真的是第一手消息，他真的会很惊讶，说你要去演戏了。 今天刚刚焦哥进来的时候还说啊，因为焦哥他就是周六的时候，他那时候一起过生日，然后还跟小燕姐、陈大天、阿达、陆正熙，他们一起去看了品评黄豪平的个人 脱口秀， 对个人秀这样子，对，所以他可能在那一场 的时候就看到说，哦，之后就是我要 宣传， 对对对，他说你要去演《逃跑校啦》啊， 等一下，刚刚是在模仿吗？ 没有啊，没有。 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大家说晚上很忙，是不是因为新婚的关系呢？ 不是那一种啦，你们很邪恶哎、欸，也、欸、不是邪恶啊，你们很 怎么了？新婚怎么了？就是新婚晚上想要热恋多聊聊啊， 哦，聊天哦， 对啊。 3:17，哥哥妹妹有意思。怎么样？刚刚不是有很多话要继续吗？有什么话题要继续？ 没有，我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掌握自己的时间，运用自己的时间。平常如果真的很忙，你现在有假期就好好的休息这样子。

piece of me. Turn around and let me see that sexy body go bum, bum, bum. The way you're doing that thing in me. That's right. I can take it, no, yeah. B2K. Turn around and let me see that sexy body. They call me Diddy. Bum, bum, bum. Yeah. Dave Mack, you got one now, baby. Don't stop, come on. Ha! 他也会萧敬腾， 刚那个不是你用的、 哦、B2K 也会萧敬腾， 应该是萧敬腾也会 B2K 吧。 3:26，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好，在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呢，现在我们要聊聊运动的时间了，体育大事、体坛大事、运动新闻。当然呢，就是本周的体坛大事呢，美国职棒大联盟开打了， 是。 然后今年呢，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位，在还没有开打之前，大家就已经觉得他就是今年的新人王得主了， 这么快。 因为他是也是一样，在日本职棒打出了好成绩之后，然后才加入美国职棒，就像以前的。 难道是大开头那个吗？ 没错， 大谷翔平。 That's right， 连你都知道，代表他真的很有名、啊。 因为那个新闻的标题会一直跑出来，跑出来，跑到你有印象。 对对 对, 对。然后，可是他在今年的春训的表现，其实不能用不理想三个字，应该说很糟糕。 哈， 但春训就是在前面的热身赛的时候表现非常糟糕，不管是他的打击还是他的投球都很糟糕。 嗯， 可是没有想到在就是前面几场的时候就完完全全 逆转。 对，因为在一开始热身赛的时候表现很糟糕，所以很多的球评就开始有质疑的声浪，就人都是这个样子嘛，嗯、就是 他真的可以吗？ 就应该不行吧？然后这是不是又是个水货？因为同样也有一些在日本打出成绩，然后去到美国职棒大联盟以后水土不服， 嗯、 然后其实一直就是表现很差很差的、嗯，也是有。好，但是他就是不管是投还是打，尤其他第一次站上打击区，就打出了一支 homer。 欸、他们这些人生的剧本就是都很传奇耶，就是为什么 命运规划局 走得很日剧路线哎， 真的哎， 对啊， 其实就是初登场就让主场就所有主场球迷都疯狂，而且就打得真的蛮不错的，就是打了三支安打，其中包括一支全垒打，很厉害耶。随着棒球球季的开打，也代表另外一个球的球季快要结束，进入尾声了。那就是篮球 NBA、 嗯。 那篮球跟棒球，他们其实就像一个跷跷板一样，因为篮球它是可以在室内进行的，所以他们就在冬季的时候可以打。 嗯、 然后棒球呢，通常就是夏天，然后大家要享受阳光的时候，然后去棒球场观赛这样子。所以呢，有什么样的运动消息、体坛盛事是现在的你正在关注的呢？欢迎你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留言给我们哦。 sure, never be so sure. Want to be slow, gotta learn to be slow. Oh, with your company that's dreaming in fantasy. Yeah, you'll close my eyes slowly. Beat on the time slowly. 在羽毛球方面，喂，为什么突然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哎呀，好，回来， 被自己吓到。 我被我自己，就大家其实明明都听得到我的声音， 然后你一个人，我自己为什么？为什么 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其实跟我现在要讲的这件事情有关系，就是戴资颖她全英羽球公开赛连霸了，然后我觉得拿到一个冠军非常不容易，然后可以连续拿下冠军，真的是很超强的事情啦。那就在上个礼拜，还是这个礼拜的时候，然后我在工作上面出了一个错误。我 这个礼拜， 然后我自己很自责，因为就是一个不专业的低级错误。 你忘了穿裤子来上班吗？ 不要把马克信箱搞笑漫画日和的情节拿在这里。好，然后就其实我只要检查的话就会没问题，但是就是反正就是我粗心，然后所以我就蛮难过。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发，就是说就 怎么可以出这种不专业的包？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不 OK。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位听众的回应让我觉得 罗姓听众 一来觉得非常非常温暖，然后二来就更加的让我觉得，那这样我要来好好的看看戴资颖是如何打球的。因为他那时候回复了，就说，建议我可以去看看戴资颖的比赛。他说，身为一个世界球后，一个世界 number one， 其实就是你不应该是一个失误这么多的人。但是戴资颖打球的特色就是，虽然他的失误率可能比其他的顶尖好手相比起来可能高了一些，可是他每一次丢掉分数的时候，那一分掉了就掉了，他不会因为前面的失误而影响到他后面的表现。所以就是他说每次看他打球，看他打赢了很替他高兴，可是看他打输了或是他丢分的时候，反而可以学到更多更多人生的道理。 哇， 让我觉得哇哦， 没错，你只要做自己就不会失宠。没错，再喜欢再不小心啰里吧嗦，所以翻滚吧阿神，翻滚吧我的宝贝，嘿耶，翻滚吧阿神，翻滚吧我的宝贝，所以翻滚吧阿神，翻滚吧我的宝贝，嘿耶，翻滚吧阿神，翻滚吧我的宝贝。 刚刚的故事跟我昨天看杂志里面在采访一个心脏科的 外科医师 也是很像，因为采访的人很常，你问医生可能就是问说，那你怎么面对可能在你的手术台上 他病人可能还是会过世这件事情。 对，他就过世，他就说这个你没有办法，就是他因为他已经资历很长了，他说每个医生你做这个的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人是在你手上离开的，有的时候是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是你就只能结束就结束，因为下一刀下一床 是一个新的， 而且他就是也是一个生命，你不可以让过去影响他，这很不公平，你一定要全神贯注的面对下一个。 我的天哪， 这世界什么可以被留下， 好像以前在看公视大医院小医师那个阿邦，你以前有看公大医院小医师吗？他们也是就是医学院学生的故事，然后其中有一个呢，就他主角嘛，就窦智孔所演的，嗯，他就很一直以要当心脏外科医师为就是目标，对对对，然后当然就是这些都是他必经路程，就是当一个生命在你的手上消失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不责怪自己？ 但是你又不能被影响， 对，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嗯，每一个都这好像就是彼此有相关，可是其实它又是独立事件。嗯。翻滚吧，用热血飞上青天，只要翻滚吧，就能把大地变成天。看世界，有多少美梦在追随，沿着地平线拼命地往前，翻滚吧，美丽的旋转世界，用力地翻滚吧，管它在正反之间，翻滚吧，热血飞上青天，只要翻滚吧，就能把大地变成天，翻滚吧，美丽的旋转世界，用力的翻滚吧，管它在正反之间，翻滚吧，用热血飞上今天，只要翻滚吧，就能把大地变成天。3:39的哥哥妹妹有一子，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有没有人在关注些什么运动赛事呢？ 有人在关注，就是戴刚啊，关心戴刚的伤势还好吗？因为他被打到，然后说他的那个手腕有骨折。 真的哎，就是一个球季刚开始，你可能就是期待了你喜欢的球星，期待 了 非常久的一段时间，就很像我去年的。就像很像我去年的林书豪一样，嗯，我一直期待说，就是天啊，就是一个新的球季，就是再重新开始吧，嗯，豪哥再起吧，就第一场比赛就报销，嗯，整季报销，那真的是第一场比赛就我还存了很多很多的，就是我现在 每天就是出门回家找一些零钱，嗯，我就把它存到铺满里。 你存那个零钱是要 就以后可以买运动彩券用，哦，这样子。然后呢，就第一季呢，就第一季一开打第一场比赛要挂点，说好啦，不用看啦，也不用买彩券啦，都不用啦， 零钱继续存， 零钱不用啦。神经呀呀呀呀 ，Cool as baby， 逃不过你的眼睛 ，Cool as baby， 别让我太靠近 ，Cool as baby， 给我你的心。摸摸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刚刚提到的窦智孔 Cool Eyes。 话说刚刚提到这个运动彩券，我前几天呢经过一家运动彩券行，然后呢彩券行就会把这个中很多大奖的就贴在外面嘛，就代表说哦我这个彩券很旺哦等等之类的，然后就看他贴出来的那些运动彩券，很多就是18万、17万、50万、三十几万，对对对，然后我就看一下，天哪，这个金额有点吓人哎、欸， 五十万哎、欸， 对，我就想要看他们是玩什么运动，然后他们下什么注这样子、是不是就挑赔率高的，就是冷门的？可是你一天这样子，不会让你有这么多比赛都是冷门球队获胜啊，所以就仔细的去看了一下，就发现哦，天哪！你中那些15万、17万的那一些人，我看了一下，他买多少钱？他们是用一个月的月薪在买吧？我想 也是几万、几万在下注。 他们一下一张单就是3万块、5万块，你要我下，我真的下不下手哎、欸。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节约用水，从平时做起。大家好，我是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处长陈景祥。水是上天赐给的礼物，让我们共同珍惜水资源。洗衣、洗手、洗澡，调整适当水量，随手将水龙头关紧，小小的改变就能帮您省水。洗水就是洗衣服，省水就是省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与您一起爱水省水。 以上为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广告。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张涵雅。哎呦喂呀，哎呦我怎么，哎呦我掉到不能。

3:53做个大休息，准备迎接待会桃子姐的桃子晚报。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最后跟你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今天呢是4月4号，也是连假5天的第一天。有什么事情呢？是你本来很想做却没有做的，然后我连假有什么计划，或者是你这个连假想要好好的休息跟放松，就请好好把握喽。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Night Keepers， 小事。 拜拜。 一起漂浮到城市最上方，星星天空陪你慢慢发光，在这宇宙有人跟你一样，一起难过悲伤。多少讯号打扰，你会感觉得到，我们一样都是小事，别紧张，有我小事别害怕。 军泰勒斯举世盛名。 I don't like your kingdom, KTC. Once belonged to me. You asked me for a place to sleep, locked me out, and threw a feast. What? The world moves on another day, another drama, drama. But not for me, not for me. All I think about is karma. And then the world moves on, but one thing's for sure.Maybe I got mine, but you'll all get yours. But I got smarter, I got harder in the nick of time. I made a rose up from the dead, I do it all the time. I've got a list of names and yours is in red underlined. I check it once, then I check it twice. Oh,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He was a killer, first time that I saw him. Wonder how many girls he had left and left haunted. But if he's a ghost then I can be a phantom, holding him for ransom. Some boys are trying too hard. He don't try at all though. Younger than my exes, but he act like such a man. So I see nothing better. I keep him forever like a vendetta. I see how this is gonna go. Touch me and you'll never be alone. I island breeze and life's down low. No one has to know. No one has to know.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in my dreams, my dreams. You should see the things we do, baby.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